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nis.com， 我系探长。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nis.com， 我系钟树根。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嗱，咁啊，嗱，今个礼拜咧，咁我哋即系讲香港好 Q 闷啦，系咪？即系啊，咁啊，但系问题就唔可以唔提嘅。咁嗱，好啦，翻到嚟咧，就呢一个礼拜咧，咁啊，系呢一个中美谈判嘅呢一个第七轮噶咯，其实系第七轮咁嚟噶。咁好啦，嗱，咁啊，距离咧所谓嘅三月嘅限期咧，其實就啱啱好剩翻個禮拜嘅啫。咁啊，今日22號，咁啊，你知道啦，今個月係28號嘅啫，剩得係，咁好快就完嘅啦。其實就掂唔掂咧，就睇今日。咁啊，據聞咧就好多人收到風啦，譬如好路透社都收到風啦，就話即係今日會簽呢個 MOU 啦，呢一個諒解備忘錄啦。咁啊，成件事係點樣樣啦？不如我哋去段片睇下先。 路透指中美草擬緊諒解備忘錄，十項措施促中國改善貿易不公。隨住中美貿易戰90日嘅停火限期3月1日就屆滿，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星期四同五會喺華盛頓同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同財長姆欽展開第七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會議前就傳出好消息。路透社引述消息话，中美在部分议题上达成共识，现在正就贸易争议入面的关键结构问题草拟紧6項谅解备忘录。有关草拟文件涵盖知识产权、服务、技术转移、农业、人民币和非关税壁垒。消息亦都透露，美国要求中国采取10項措施，作为改善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短期措施，不过细节就未有公开。 好啦，咁啊就当然啦，就你讲呢个中美谈判咧，其实就系易搞嗰啲就搞咗先啦。咁啊最易搞嗰啲，咁啊当然系嗰个叫做系买货啊，大爆买啊，咩农业啊嗰啲咁嘅嘢啊。 Per day 定系 to day 啊？ 都搞，都系个谜嚟嘅，算啦。 都系个谜嚟嘅。咁啊，即系又偷又抢嗰啲，即系倾得掂系嘛？咁因为其实即系大陆已经开始立咗相关嘅法例，即系第一就搞咗一个知识产权法庭啦。 所以咧，即系。我而家咧学阿碌捻啊，系咪？即系吹嘘下啦。 啊，你有 I told you so 啊？ 啊，系咪一早同大家讲？ 未倾完嘅大佬，即系如果你听日即系有啲即系意外嘅发展嘅话， 你睇 Donald Trump 嘅 Twitter， tweet 咗几多镬，就话好乐观 ，OK。因为点解咧？即系大家，你用香港人嘅角度咧，即系我最初都会嘅，就系觉得，因为我好痛恨老公。見到美國佬搞下佢咧，就大家喺側邊咧就做啦啦隊嘅 ，OK， 咁好開心，咁啊以為咧我哋突然之間咧即係聖神降臨啦，耶穌救世啦咁樣，宗教信仰都可以咁，今日自己開心 ，OK， 但係去到呢啲咁實質嘅利益嘅關頭嘅時候，同埋我嗰陣時候有個分析框架噶嘛。 即係大家其實聽唔明白或者唔想聽啦，就話喂大佬，你喺個美國嘅社會裏面，佢幾年一次嘅選舉，對所有嘅政客嚟講，或者係所謂嘅政治家嚟講咧，其實佢都有個連任嗰個壓力喺度，所以佢一定要咧係帶一啲結果出嚟俾大家噶嘛。好啦，我當老共過去嗰啲嘢，無論喺人民幣操控，喺個盜竊呢個知識產權等等嘅問題上邊，都係好契弟。咁而家美國佬 raise 呢啲問題出嚟 ，OK， 咁佢就係想逼你，佢同佢自己嘅選民交代，喂，我做到嘢啊嘛。因為點佢簽唔到啫？你記唔記得我一次同你兩個輸到啊嘛？我話實得噶啦，你放心啊，一定會傾得掂嘅。唔會見到咯。咪但係嗱，當然即係話説回來，佢嗰啲嘢咧就好多係好長遠嘅嘢嚟嘅。 嗯， 你真係經濟結構上咧係轉變咗成個老共嘅策略，某程度上有好處㗎。 開放市場嗰度啦，開放市場嗰度再加埋，其實就係嗰、那個國企嗰個問題。而家佢仲有兩樣嘢懸而未決嘅，就係、是、國企嘅問題。國企嗰個叫做係即係以本商人嘅問題啦、 嗯。 第二個問題就係個實施體， 但 係 佢國企嗰度咧，佢、我最近睇嘅資料，其實因為我都唔係好 update 嗰樣嘢嘅。佢就話原來國企咧大部分以本商人嗰啲嘢咧，其實都唔係出口嘅嘢嚟嘅。我其中睇嗰一段報道係咁講嚇，我唔知道，因為我真係冇做嗰個 research 同研究。 內銷啊嘛， 佢咁噏我咁聽啦嚇。 內銷已經好大鑊㗎啦，已經好夠㗎啦。因為其實你內銷咧，你見到你如果你睇淘寶嘅話咧，有好多如果你外國佢可以賣到嗰啲，即係一啲即係新嘅發明嘅嘢咧，你好快你喺淘寶咧，你就可以揾到呢啲山寨嘢㗎啦。其實係，而好似呢個馬雲佢自己話齋，其實佢好有自信嘅，就係話。就你唔好以為山寨貨一定渣，佢山寨得嚟可能係即係加強版嚟㗎。咁事實上你見到咧，即係你好多嘢咧。如果你話睇翻即係外國咧，嗰啲叫咪係咪創投網啊？即係有好多成叫做係 Kickstarter 嗰啲 啦 ，Kickstarter 嗰啲嘢啦，嗰啲係發明咗之後咧，好快咧淘寶咧就抄咗翻嚟㗎啦。其實就係、是、咁，當然啦，就呢樣嘢咧，就我諗就以後要搞嘅話咧， 你唔好話咩啦。 其實香港都受緊影響。 我唔知道我有冇講過啦。我記得有一次我屋企裝修嘛，咁連我都通常我哋嗰啲懶鬼咧都係買宜家家私嘅啫。OK， 幫我裝宜家家私嗰個。 嗯。 咁我就喺度評論下，即係我已經係買好，即係質素好少少嗰啲，即係貴少少嘅嘢。佢話：，其實咧，我自己 淘寶啦，係嘛？ 佢話我自己 都係買淘寶嘅啫， 唔係咁講。佢話我影咗而家嗰張相，即係個 design， 就拎翻大陸搞。 係啊，唔出奇噶。裝修嗰啲人好多人都知道呢個道理嘅，其實係 我唔知嘛，我唔知嘛，我好多呢個好巧喎。 你一見到咧，即係其實你嗰啲。其實咧，你見到咧喺嗰啲咩公屋啊或者居屋啊圍曬喺度咧，嗰啲咁樣嘅，即係房屋署唔知揾咗一啲人咧，佢哋自己係即係壟斷咗啲生意。但係嗰啲人咧，佢收到好 Q 貴，但係最後尾咧，其實佢都係掉翻大陸做嘅啫，就係 即係好似預製組件咁。 咁你廚房啊嗰啲咁嗰啲 L 櫃啊嗰啲台面啊，佢都係大陸預製啦，佢同你度尺啫嘛。 嗯， 最緊要就度尺個 part 嘅啫嘛。度完尺之後，咪佢咪揾個師傅嚟搞咯，係嘛？最貴係呢樣嘢啫嘛。 我有經驗啊，我 office 嗰啲家私全部都係咁嘅，原來。 梗係啦，即係佢話喺香港做。屌你知鬼咩？唔通你真係去睇佢廠房咩？真係去睇佢鋸？ 唔係，所以佢唔會好快嚟㗎。佢係兩三個禮拜先嚟㗎。佢搞完之後慢慢運過嚟。 所以醒目嘅人啦，嗱，即係所以你話你咩大灣區嗱，可以做嗰啲一早做咗啦，大灣區嗰啲嘢，嗰啲融合咗你唔知啫嘛。其實係即係呢啲咁嘅嘢，喂，有錢賺我梗係融合㗎，啱啱先啊？咁好啦，你而家講翻而家呢度嘅問題啦，就係、是。當然係關係到個國企嘅生死存亡之秋啦，呢、這個我哋從來都講過，呢、這、一個係與虎謀皮嚟嘅，因為共產黨嗰個執政嘅正當性就在於佢自己經濟上面嘅壟斷性，嗰、那個權力有幾大啊嘛，佢、經濟壟斷 透過經濟嘅壟斷做呢個政治控制啊嘛， 係啊，就係、是、咁樣啫嘛。如果你要即係我記得唔知蘋果有個專欄，我寫得好好。如果你叫佢接埋呢啲咁嘅國企咧，就即係叫佢削藩。喂，大佬，我就係、是、我本身會搞呢個國企出嚟咧，其實就係分封諸侯啫嘛，其實係。 唔係，同埋佢係真係某程度上係需要即係 keep 住自己嘅政權嘅維穩嘅工具。喂，嗰啲人 即係難聽啲講，就係佢喺市場上已經係冇競爭能力噶啦。 嗯， 即係佢唔能夠同即係因為正如頭先嗰個資料咁講啫嘛。喂，佢大部分去支援國企嗰啲，其實都唔係出口嘅貨品嚟嘅，即係主要係內需嗰啲嘢嚟嘅啫。佢為咗保住佢哋嘅就業啊，為咗保住共產黨嘅政權咧，基本上就等於， 嗯， 所以佢先頂住佢啫嘛。喂，如果佢真係豆鏈都唔俾，有得佢自生自滅嘅話，根本係會俾個市場淘汰嘅。俾市場淘汰嘅時候，成千上萬，我講唔同嘅工廠啊，跟住再成千上萬嘅工人係全部失業嘅。 喂，你咁講好有競爭力嗰啲更加大鑊喎！即係今時今日中國嗰個外匯儲備咁樣枯竭法嘅話，如果你有得佢咁就咁私營化，有得佢哋私有化咁樣唔受黨嘅控制，喂，咁佢哋點賺錢 咧？所以我覺得長遠呢一場貿易戰咧，如果真係傾得掂嘅話咧，或者真係逼到中國咧係改革嘅話咧，反而係一件好事喎。 嗱，呢個嗱，你嗰個 大家爭共產黨，還爭共產黨。 而家最大個 ambiguity 咧喺邊度嘅咩咧？喺邊度咧？就係嗰個非關稅貿易壁壘。非關稅貿易壁壘係好多啊，即係包括就係其實你簡單嘅，即係譬如你而家你法規上面控制發牌啊，即係你知道啦，好多人好啲廠佬翻大陸開廠咧，又要申請呢個牌，申請嗰個牌嗰樣嘢。嗱，即係我諗佢最容易做嗰樣嘢咧，就叫簡政放權。即係所以簡政放權嘅意思就係其實你即係唔需要再向咁多嘅唔同衙門啦，去打交道啦，就簡單啲。咁第二樣嘢就 即係你開間公司好簡單啫嘛。我都研究咗好耐嗰陣時候，究竟點樣喺中國成立一間公司啊？哇！大佬睇完之後真係頭都暈。 係啦， 即係你寧願外判俾人做。 嗱，咁你咁如果你令到你簡政放權到嗰個地嗰個程度啦，係全面性嘅話咧，唔係話淨係針對外商嘅話咧，咁民企都有着數喎。呢樣嘢係即係真係可以做得翻，即係國退民進喎。呢樣嘢係係嘛？咁第二樣嘢就係、是、其實就係關於嗰、那個即係非關稅貿易壁壘咧。有啲人即係如果你講 WTO 嗰條款啦，其實資訊自由都好重要㗎。即係如果你即係美國佬咧，係可以拗到嗰個非關稅貿易壁壘咧，係可以令到佢咧就唔再管互聯網嘅話咧，或者連電信市場都可以開放嘅話，電信市場而家半開放，佢而家開放埋俾呢一個英國電信嚟玩埋啊嘛。但係嗰啲機房佢當然同你租啦，咁當然有個過程喺度啦。但係就算 even 係咁樣啦，嗱你而家傾掂咗嘅開放市場啊，同埋即係嗰啲又偷又搶嗰啲，佢真係認真去做嘅話咧，實施到一個執行機制嘅話咧，咁其實已經可以令到即係大陸有個翻天覆地嘅改變啦，已經係。因為第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你開放市場，好多黨員咧喺度屌緊大佬，即係舊年六月啫嘛。佢立咗法係嘛？即係佢就話呢一個要即係喺部分嗰啲即係一啲行業裏面啦，就可以開放，就唔需要話一定嘅中資就壟斷咗嗰個股權嘅大部分啦，都可以做生意啦。其實呢樣嘢咧，好多黨員因為屌緊㗎啦，係直情有600個黨員聯署添嘅，其實係咁即係你即係頭先講嗰樣咪就係等於削飯咯。當你黨可以管到嘅呢啲咁嘅人啊越嚟越少嘅時候啦。其實佢經濟實力佢已經退卻緊，咁等於佢政治實力嗰個壟斷性嘅。 唔係，所以我咪話呢一次咧，其實某程度上咧，中美貿易衝突咧一件好事。 對好事， 即係其實佢係幫緊你啊。所以嗰啲人唔好咁玻璃心啊！即係我講緊建制派啊，大陸人都係啊，唔好咁玻璃心啊。 建制派其實都偷笑啦。真系， 因为真系 你估佢你傻咩？ 因为老实讲，头先佢指出嗰啲问题，无论咩知识产权啊，无论喺即系开放服务业啊、金融业啊市场里边，其实呢个都系佢个樽颈嚟噶啦。即系你真系要令到自己嘅经济进一步去发展嘅， 咪等于你开放金融业啫嘛。我做乜嘢一定要规定国企要预定某一个限额借俾呢啲咁样嘅中小企啫？你開放嘅利率市場啦、啊，你利率完全自由化市場化啦、 啊。如果係美國， 係啊 ，OK， 我哋嗰啲金融、或者係借貸，即係所有銀行咧嚟到，我一定係低息過你啦。咁咪樣嘢玩炒你。正如、我有啲人同我講，佢話喂，點解大陸人係咁買即係香港嘅保險啊？點解唔買平安保險 啊？ 就因為好啲啊嘛，個 coverage 抵玩好多啊嘛， 回報高啲啊嘛。 系咪？亦都當然，都係借呢個機會嚟即係使下錢啦。 就知啦，係咪？其實嗰樣嘢已經係等於一個啦， 同埋 一個前哨戰嚟㗎啦。 更加多嘅 protection 啊嘛。 嗯。 喂，咁好自然嘅、哦。嗱、嗯，如果你今次咧美國佬逼到佢，嗱，我最擔心嘅問題點咧，就係、是、因為 Donald Trump 嘅啫，即係你夾硬焗住一定要即係交成果出嚟俾自己嘅選民睇，因為跟住年零兩年到就咩嘅啦，就選舉嘅啦，係咪？如果同埋而家開始已經係嗅覺得到美國經濟係有即係去到樽頸啊嘛，都係去到頂峰嗰個階段啊嘛，咁、所以其實佢都驚噶嘛。所以他一定會簽的，即係呢個唔好俾我又中啊！即係今晚就可能是個 MOU 即係簽咗先，咁啊發放啲好嘅消息，令到市場即係個氣氛更加好。咁啊一來啲大媽生有錢賺啦，係咪啊？佢自己可能都有份啦咁啊。 即係咁，當然喺老共個角度嚟講，其實佢就應該佢個把握似乎十足啦。如果唔係嘅話，咁即係今次留學去啊，就唔會專登又改朵啦，係咪？無端端加個朵俾佢，就話乜嘢習近平特使啫，大佬，即係特咩事啊？即係我代表習近平，我話到事啊，今次話到事啊，以前話唔到事嘅，我今次話到事啦，我今次係代表到習近平啦。 唔係咁，今次即係話咧係要 make deal 啦。咁啊，俾翻個 credit 大佬啫，係、即係我係佢派嚟，即係全權嘅代表嚟嘅。 但係當然啦，呢啲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啦。即係黨裡面嘅，即係譬如我哋太子黨滿唔滿意呢個deal先？如果唔滿意呢個deal，亦都入你數啊嘛，你特使嚟喎，即係話到事啦。 我就係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啫嘛，佢汽車即係嗰個入口中國嗰啲。本來要有 25% 嘅即係tariff 噶嘛，咁如果你一 cut 嘅話，咁就好大競爭力噶咯、哦，即係對中國嗰啲即係暴發喎、哦，中產階級買車、起碼多咗個選擇噶、哦，係嘛？咁有咩事唔好啊？ 但其實大陸嗰個汽車銷售咧已經 drop 緊噶啦，即係嗰個內需咧已經 drop 緊噶啦。其實就咁，但係當然，即係如果你係做到價格優勢嘅話咧，咁啊，梗係即係選擇又多啲啦。即係喺大陸嚟講咧，最驚嗰樣嘢咧，就係短期內你嗰啲即係冇競爭力嗰啲國企咧，可能要執嘅話咧，有失業。咁但係長期嚟講，喂。咁你啲外資入嚟，咁佢要請人啊嘛，又請翻呢啲乜人咯？即係反而係老嗰啲，即係你話中年嗰啲咧，就大鑊啦。 嗰個問題先係最大鑊嘅問題。 你點樣轉接啊嘛？ 因為你嗰個已經係叫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嚟噶嘛。喂，即係有一日我基本上我而家擁有嘅技能係完全喺個市場裏邊係冇競爭能力嘅，係冇對我呢樣嘢係冇需求嘅。喂，咁你唔驚？ 最簡單，你純粹打一個五六十歲嘅人，你純粹打字咧，咁你點樣再就業咧？唔知嘅真係。 而家個個都識打字咯，使乜你幫我打啫？我自己唔識打啊，大佬。唔係以前仲有一個秘書，即係專嚟幫你咩？嗰陣時候有一個技能叫 short hand 噶嘛，即係幫你 take notes 噶嘛，大佬。 嗯， 係咪啊？而家使乜？我擺個電話喺度，我都識錄啦。 即係中國係當年，如果你話。嗰、那個改革紅利而家又喺度啦，而家你大陸最嘥錢嗰啲咩咧？你嘥錢喺維穩嗰度啊！如果你花喺維穩嗰啲錢咧，你做社會福利嘅話咧，哇！嗰個生活爭好遠嘅，其實係， 但係佢又唔得， 因為佢驚啊嘛，即係老共自己驚啊嘛。 其實都實講， 係維穩養咗好多嗰啲精壯嘅人口啊！如果佢哋裁員嘅話，就變咗你失業 變咗倒哥啊！ 佢哋係變李自成啊！講緊 變倒哥啊！大佬， 你諗下，當年李自成即係點解咁快會攻陷北京啫？喂，佢本身就個公務員嚟噶嘛？你裁咗我出嚟，咁失業咪成班友懟冧個政府咯？喂！即係好快嘅咋，其實 跟住勾結埋啲越戰老兵，你又撲街啦啫！啊，因為有呢班越戰老兵成日喺度拗咩噶嘛，拗翻啲老人金噶嘛，其實係咁，所以個情況就係咁樣樣啦。咁而下個禮拜嗱，因為咁樣講，而家 Donald Trump 佢俾個 deal 出嚟咧，就係下個月啦，先至去佢哋兩個簽啦，見面嘅時候咧，先至大功告成。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其實你長期嚟講，因為要實施啊嘛，而美國亦都預咗老共。其實會反口覆舌，或者喺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細節上面咧，就同你拉鋸嘅。其實 唔係，同埋我最擔心佢個問題就係咧，佢你就算你定咗啲框架都好咧，你點樣去 circumvent 佢，即係兜過佢，即係玩文字遊戲。唔係老共呢樣嘢，其實 國家安全都乜鳩 幾叻嘅 國家安全事咯。 佢幾叻嘅呢樣嘢，即係正如你當年英國佬同佢談判咧，都係俾佢玩到炒曬嘅，係嘛？佢嘅談判策略好簡單啫嘛，所謂 art of negotiation。佢嘅做法係點咧？先定嗰啲原則。 同你玩語言藝術啫嘛，好多時候都係。 定咗呢咁嘅原則，咁就死兜嗰個原則嘛。 啊， 咁跟住嗰啲細節咧，你就即係已經係俾佢搞到身心俱疲啦。 啊，呢樣嘢咧，日本人係好唔係即係譬如好似大前研一啦，佢又覺得真係好好 appreciate 大陸呢套嘢喎，其實係。係 咩？ 佢話大陸人啦，即係你就係講啊，即係嗰個談判技巧啦。即係大前研一啊，即係日本嗰個叫做係即係管理學大師啦。咁佢以前亦都做過呢、這個物咩嘅嗰個物格嚟。 M 型社會嗰個嘛，你講緊。 佢話即係大陸人啦，即係你日本嘅政治家，你相對於大陸嚟講係自愧不如。你一去到國際層面咧，那個 negotiation 咧，大陸其實好犀利嘅，其實係即係你講以前嘅吳儀啦。即係亦都做過商務部長嘅呢個薄熙來啦，呢一扎人呢，其實甚至亦都當然要數埋呢一個朱鎔基啦，全部都好叻嘅其實係。咁、但係你今時今日你去到美國嗰個留學呢，嗰、那個似乎係順一籌嘅，嗰、那個就亦都俾人玩喎。你見到當初 出嚟嘅就話說美國佬玩呢啲啦，好叻嘅。即係你唔好同我玩文字遊戲，我要見到具體嘅嘢。真係有 tangible 嘅 results、 啊。你睇下嗰個咩人喎、啊？你睇下萊特希澤，佢係勁人嚟喎。以前佢係即係代表個列根政府。 但我覺得呢一鍋咧，即係中美貿易衝突咧，最值得大家去即係諗嘅一個地方就在於咧，呢、這個只係一個前哨嚟嘅。即係長遠嚟講， 梗係前哨啦，長期嘅。 中美嚟講， 個矛盾係長期嘅。 矛盾或者個衝突咧。是會延綿不絕，在不同的層次、不同的層面。 其實而家已經 keep 緊啦，你見到 Washington Post 係咁喺度講緊，喂，中國不斷咁樣，喺塔吉克駐軍，就講緊，喂，中國其實個帝國主義係仲喺度嘅，只不過 trade war 只不過其中一 part 嚟嘅啫。其實即係美國嗰個 anti-Chinese 個 sentiment 喺民間仍然 keep 緊喺度嘅，即係爭在唔知幾時會因為美國個內部嘅政治需要。而需要再爆一鍋咁解嘅。 但係 trade war 對於美國嚟講咧，佢已經係長期咁樣拖住你中國嘅國力啊嘛，令到你不能爬頭啊嘛。 唔係，第一好簡單啫嘛，你嗌啲咁樣嘅高大空嘅口號，即係要令到即係中國全球即係同美國競爭嘅時候，佢咪打巢你咯？係嘛？抵死嘅你都係嘛？例如喺 5G 嗰個問題上邊，佢打華為係嘛？打你何志平。打中興，喂，其實你睇到佢個套路嘅，其實老共咧，其實都好騰嘅，不如咁搞下。 今次放中興喎，可能放下邊個咩？放下咩？放下孟晚舟喎，可能話即係有好多消息傳出嚟話孟晚舟今次有救喎，其實係。 咁但係啲消息就未經證實嘅。但係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即係老共佢又輸出嗰啲咁樣嘅咩監控技術俾伊朗，咁去到換取成個中東社會就對於即係新疆集中營嘅問題嘅沉默。咁大問題，喂美國咪玩另外一樣嘢咯？喂，你而家你中國同埋伊朗 friend， 咁伊朗嘅勢仇係沙地阿拉伯，咁沙地阿拉伯咪驚援翻伊朗周邊嘅國家再圍堵翻呢一個中伊聯盟咯，所以其實習近平或者成個中共係進入自己陷入咗一個大泥沼裏邊，而佢自己不自知嘅， 亦佢都唔可以唔簽呢一個協議。 嗯， 係嘛？雖然我就話喂，其實對美國人係好不利嘅。 嗯 ，OK， 因為第一即係你唔簽嘅時候。咁真係完全喺個成個出口，雖然你話佔咗十幾廿個 percent， 應該唔夠20%嘅，但係都有影響噶嘛。對你老公，但係如果你簽嘅時候，你呢個咪雞肋咯？佢焗你改嗰啲嘢 ，OK？ 你做好做醜，即使交唔到十分嘅貨出嚟，都交五六分啦，咁有影響噶咯噃。對你嗱，第一對人民幣個幣值，因為呢一鍋嘢。一定係會拉近同美國嗰個貿易嘅逆差嘅。咁咁美國佬就交到功課嘅，即係 Donald Trump 都交到功課嘅。第二就係令到，例如汽車業，頭先我哋舉啲例子，農產品啊 ，per day 又好 ，today 又好啦，咁都輸出咗去啦，都有錢執啦，係咪啊？咁好簡單啫嘛。好啦，喺咁嘅環境之下，你老共如果再應承多啲，包括開放市場啊等等嘅嘢，其實就係好似頭先你用嗰個四字嘅真言，就係各退民進啊嘛。你就係中國會變成一個唔單止喺經濟上邊，亦都喺政治層面上邊咧，係全面嘅改變。呢個係有好處嘅，因為我已經脱離咗成個社會控制啊嘛，所以老共先會 牢牢揸住喺成個特務系統裏面，透過呢一樣嘢去控制嘅社會啫嘛。透過現代嘅科技，學你話齋，已經係輸出埋嗰啲即係監控啊嘛。 而且咧，即係當然啦，習近平本人就其實一個。那個思想非常之封建嘅人啦，其實佢有帝王思想嘅人啦。但係講真，如果你話真係有開明嘅改革啦，真係有嘅話咧，佢絕對唔會話俾你聽。就算佢會做，佢都唔會話俾你聽，因為當呢個就係阿黃岐山咧一早講到明啊，透佢已經劇透俾你聽。其實佢就最驚嗰樣嘢咧，就係呢一個佢以前成日講本書啊嘛，係嘛？舊制度與特 舊革舊制度與大革命啊嘛， 佢。講嗰個叫做係歷史嘅教訓，係在於就係話唔可以俾任何嘅期望俾自己嘅人民改革嘅期望，因為你只會做得唔夠，而永遠都會有人不滿，係嘛？即係如果一有人即係有任何即係如果你即係13亿中國人，如果佢哋有各個唔同嘅一啲 expectation 嘅話咧，係管唔到嘅。你管唔到嘅時候咧， 咁因為你自己成個制度戇居啊嘛。喂，一個咁嘅中央政府點樣管13亿人啊？ 咁佢寧願先小人後君子咯。 你應該係放權噶嘛？ 係啊， 落翻去地方噶嘛。喂，我俾你管，你都管唔掂啦，管10条友。 但係老共佢成日佢有個咁樣嘅，即係有個恐懼就係一放就亂啊嘛，係嘛？ 唔係，佢而家開始嚟㗎啦，所以我 一管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亂呢一個係 咁係。吳明德成日講緊係因為中國有個國中之國啊嘛，共產黨係一個一億人嘅國家，然後就走去管治呢一個擁有13亿人口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啊嘛，咁所以係絕對不能放啊，因為你要確保個一億人生活得好，咁所以就一定要個13亿人生活得差。 嗯，12亿， 12亿係啦， 嗰個階級剝削嘅關係啦，好明顯就係。 系啊，即系喺咁嘅状况底下，你爆单贸易战出嚟，你无论如何，你一定要解决，最少要喺嗰13亿人面前话俾你听，喂，老公咁劲啊，喂，我都仲顶得住啊，你哋凭乜嘢？ 咁又系，佢呢个解说都得。嗱，第一即系、就是、你透过一个民族主义嘅情绪，吓已经取代咗好理性嘅分析啦，就话喂，我哋而家中国终于崛起啦。啊！強起嚟啦，就即刻俾人揼啦咁樣。即係正如嗰次我講嗰本書啫嘛，我唔記得嗰個咩叫咩理論話，即係話過去咁多世紀以嚟嘅衝突，其實都係一個強權面對另外一個強權嘅崛起嘅時候嘅戰爭啊嘛。 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啊嘛。 即係一山不能重而虎咯，係。 係啦，簡單我哋嘅即係 中國人嘅講法啊， 係嘛？即係當年即係葡萄牙或者係西班牙後期嘅英國等等，喂，其實就係一樣嘢啫嘛。所以拿破崙咧，再重複一次嘅講法係啱嘅。呢只獅子咧，你有得佢瞓覺啦。你一俾佢崛起嘅時候咧，就煩噶啦。喂，而家其實老實講，佢輸出嘅嘢係仲大鑊過老毛嗰陣時候輸出革命。佢而家輸出緊佢嗰種制度嗰種自信啊，維持一個咁樣嘅獨裁統治嘅情況之下，只要我能夠滿足人民嘅生活需要嘅環境裏面咧，就可以繼續千秋萬代自己嘅政權。嗱，呢樣嘢就睇下美國佬嘅功力。喂，老實講，我都想佢變成一個我真正能夠嘅 partner 啦。喂，大佬個價值觀一樣嘅，制度係相類似嘅，係嘛？喂，咁你先至可以維持成個即係世界嘅真正嘅和平噶嘛？ 即係你就係講我哋講少啲啦，我哋就講大灣區啊。我哋都即係如果你話講大灣區，就係得一個成功嘅基礎啫嘛。咁大家都係搞國兩制咯，大家都搞 唔係咁嗰陣時候就搞 一外法權啊，嗰、那個叫 大家就。一國一制啦，嗰陣時候就即係我哋嗰忽啊，你 唔係就係香港做首都啊嘛，係嘛？ 咪係咯，同埋我哋負責管埋佢。 但係搞清楚一件事先，美國佬最終嘅要求只一樣嘅啫，就係守護翻喺二次大戰以來佢所建立嘅貿易路線。你無論 trade war 又好，或者其他圍堵中國嘅一樣嘢，係因為你中國做咗好多唔同嘅小動作去威脅美國所建立嘅貿易路線啊嘛，咩北吉布提軍港嗰啲咁嘅嘢。喂，咁佢做嘅嘢好簡單嘅，佢最終目標就係第一樣嘢係老共表面上向全世界向美國跪低先咯。第二樣嘢就係要壓抑 習近平嘅帝國主義咯。咁而家佢做咗第一步啦， 擴張唔到啦，而家好難擴張。 係啊， 因為你一帶一路咧已經即係去到盡頭啦，差唔多。 所以我話佢最初嘅時候嘅策略咧係有問題嘅 ，Donald Trump， 佢太揦著太多火頭。你諗下喺華為嘅 5G 嗰個問題上邊，好多人都唔敢跟機。我最近睇一個即係分析啊嘛，我唔記得喺邊度睇，唔知 Financial Times 定喺邊度。佢話點解即係英國又好，法國又好，就好似唔知德國都係啊嘛，唔敢跟啊，因為佢哋本來都諗住喂杯葛佢啦，大佬你變成即係老共變咗龍頭，好 Q 大鑊嘅喎，即係控制全世界嘅喎。佢喂佢輸咗一個咁嘅制度喎，係一種新嘅形式嘅權威主義同獨裁者嚟嘅喎。喂，但係嗰幾個國家都唔敢跟美國啊！佢解釋一個理由，完全我信服嘅。佢話：大佬 Donald Trump 信唔過嘅喎。喂，佢今日講完呢樣嘢，真係高高舉起就輕輕放低。喂，我跟你機，我撲街。 喂 ，Donald Trump 跟住，喂你 back down 嗱，即係正如頭先咁講嘅嘛，你個 MOU 都簽咯，我跟你。喂，咁我咪得罪老公？ 唔係 ，Donald Trump 當然係對歐洲有敵意啦。即係最撲街就係呢個禮拜啦，就原本即係呢一個 ISIS 咧就係玩完啦。佢叫歐洲收容翻嗰啲以前嗰啲即係輸出咗啲即係嗰啲 ISIS 戰士，大佬。喂，大佬，即係最好笑就係之後人哋叫你收，你唔肯收啊嘛。系嘛？ 你顶啲咯， 但其实 个个都唔肯顶啊！ 美国朝野都已经开始怪怪地噶啦。你见到咩？嗰本外交贵行 Foreign Policy， 佢都真系讲啦 ，It's time to trust Taliban 啊嘛，即系时候要同塔利班讲数噶啦嘛。喂，咁点搞啊，大佬？即系欧洲佢有经历过，即系同贝里即系美。阿小布殊同埋貝利亞一齊出兵搞伊拉克，搞到英國喺個成個世界嘅政治地位入邊一鍋粥，喂，仲同你玩？ 不過我覺得啦，你而家你成個中美嗰個談判協議啦，係仲有變數喺度，個變數喺歐洲嗰度。 唔係，佢應該咁講，佢會轉化成為一個長期。 我當然 嘅衝突， 唔係因為而家嗰個， 因為真係邊一個雄霸全世界，就係其實係。錢嚟嘅啫， 唔係，但係當然， 即係當然你說，你話老共係好蝕嘅，因為你係冇軟實力 啊，計啦， 你係冇 soft power， 即係你唔係令人哋心悦誠服嘅一個地方，即係我唔會覺得，哇，我好仰慕，即係你哋嗰個文化，或者係我好，你好簡單啫嘛，好多人湧去中國讀書 ，OK， 我睇你嘅中國電影。或者我好欣食嘢都好啲嘅，因為我哋起碼即係我哋嗰、那個輸出呢個 Chinese food 嘅極點。喂，你係成套嘢嚟嘅，你要真係同美國競爭係有之長短。雖然我覺得係呢一世都唔會嘅，因為你係一個多民族嘅地方，同埋一個精英嘅社會係擲優嘅地方，你一定贏唔到人哋嘅。咁你好好地做二哥算啦，同埋你一定要開始同人哋接軌嘅啦。嗱，呢一次就一個契機。就係因為佢局你改咗啲嘢，咁你開始共產黨咧就開始控制唔到大局，咁所以咧我最後結論點？五年到十年咧，佢係會大變。嗱，最大鑊呢個大變咧， 開放個市場先啦。 就係最大鑊嘅大變，反而就係咩咧？佢真係倒台嘅時候咧，四分五裂。咁啊，有好處有唔好處啦。 就係蕭少滔成日講噶嘛，即係軍閥割據啊嘛。 咪直情會啦！喂，我係新疆人，我係西藏人， 係會好亂嘅。其實係 我點俾你管？你恰撚咗我咁多年 ，OK？ 我採你戇居，同你割席啦。見你病仲唔攞你命啊，大哥！唔好話咩啦，我哋嘅大灣區嗰啲友啊，都同你拜拜啊，隨時。 所以香港人咧有個角色喺度噶， 輸出革命。 唔係，唔好講呢樣嘢先。起碼就。對新疆人表示認同，不即係表示同情先。 要啊，要。 起碼喂，將我哋啊同即係老共啊係區分開嚟，我哋唔係共產黨嚟嘅，我哋大家都係受害者嚟。 我哋同情緊新疆西藏人㗎啦，而家好老實嗰、那個。 係啊，即係你如果你話講喂，你話為中國人設想嘅話，起碼我哋做一個咁樣嘅。 人哋都唔會認自己係中國人啦、啊，西藏新疆係嘛？ 咪就係咯，大佬。 即係好好撚威啊！做西藏人，唔係即係做呢個中國人，大家都覺得醜啦。 不過冇噶，你攞本中華人民國護照出去試下去外國旅行一次啊！即係你又知道中國人嘅榮耀係幾麻煩㗎啦， 換咗啦， 所以我好開心啊！我都 即係我同 Anthony 都換咗，你仲唔換？ 被佢冇得換， 我冇得換，大佬 冇得換。喂，其實我換咧， 阿龍老豆愛國， 我換咧，即係林健美以前講多個笑話就係我換咧，基於咧就係因為我覺得嗰本特區護照太撚核突， 好樣衰嘅其實。你知唔知佢喺嗰行裏邊嚟講咧，你嗰頁咧？誒嗰個資禮嗰頁咧，以前就係得香港旗咁啊，加埋個國旗喺度，加埋五星旗喺度，頂佢個肺，真係呢個畫蛇添足。 本來我 遲啲連港旗都冇埋㗎啦。 我放棄咗呢、這個即係英國護照好耐㗎啦。唉，都要攞翻嚟。喂，其實老實講，英國佬雖然你話佢渣渣地，喂，嗰本護照又 OK 㗎噃，紅色嘛，你紅色好難襯㗎嘛。 唔係啊，下年會變藍色啊。 係咩？ 因為佢係唔係好似係，因為佢話預計可能呢個脱歐同脱歐有關啦嚇，但係佢係唔係脱歐？好似佢都換藍色嘅，同一樣色，同特區護照一樣色。咁啊，但係如果你要攞紅色嘅特區BNO 咧，就今年搞 唔使俾錢人嘅。我想喺呢度講咧，揾 Anthony 簽名得㗎啦。 你都得，你係 我都簽咗幾個。 你專業人士 唔使啊！以前就要專業人士，後期唔使噶。原來你都簽得噶。 做我哋咩啦？做我哋 member 啦，就係做幫我哋做月捐啦，係嘛？幫你簽。 唔係好似有個台某一個主持係不定咩收錢幫人搞 BNO 噶嘛？係嘛？ 唔夠水鑊啊！ 其實好簡單嘅啫，即係只不過大家覺得就係搞埋呢啲嘢，即係嗰個心魔問題。你搞呢啲嘢好 Q 煩，即係等於你以前成日聽人講啦，搞呢個美國簽證好 Q 煩，跟住自己都覺得好 Q 煩，就唔好搞啦。咁但系如果你真系认真搞一次，其实唔难嘅。 喂，我啊都系填方王嚟噶啦，我都搞八个字嘅仆街。 你话特区 美国签证啊？我搞八个字啊，搞到头都晕埋，跟住又要去交钱啊，跟住张相又唔可以戴眼镜啊，大佬边度变张相冇眼镜嘅出嚟嘅、啊、大哥。 跟住又要去花园道啲 interview 咧，麻鬼烦。 咪系 咯，系咯 interview 真系、啊，你要请日假噶、啊，即系嗰啲好 Q 烦嘅，同埋你真系 排几个钟头队啊，大佬我都要。 又唔使嘅，我一个钟头内搞掂。 喂，咁你前前后后起码都搞咗三个， 但系你又要好似去机场咁样样咯，要 security check 咯，真系就 系、 是 啊， 要搞安检咁样样咯、啊。因为我好多嗰啲咩耳机啊，啲乜嘢话，喂你太多电子产品、啊，大佬。 喂，好啦，差唔多时间啦，吹完水啦，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